眼泪垂。 昨天种种梦难忘，再有思就与他永久别离，未去想那非和事，未记起从前明知， 光与光光

如果还有明天，你想怎样装扮你的脸？如果没有明天，哦哦，要怎么说再见？是老彼此的对话，送来新的希望。下雨了，下雨了，那是你的眼泪吗？叫你是可以吗？让我感受你的痛吗？ 笑吧， 不管黑夜是否太傻， 笑吧， 走在边缘只剩挣扎， 笑我吧。 如果还有明天，2006年夏天我电话最后一场，是老彼此的对话，送来新的希望。下雨了，那是你的眼泪吗？叫我淋湿可以吗？好让我感受你的痛吗？不管黑夜是否太傻，走在边缘只剩挣扎。 笑我吧， 如果还有明天， 希望的掌声你也能够听得到， 希望我们的梦想永远不会被忘掉，希望有一天。

城市的夜空中。